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:30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，狄仁杰坐中间，元芳他站旁边，狗头师爷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狄神探狄了青天啊，万幸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九九重阳岁岁高，当归飘香迎佳节。汉阳县里乱纷纷，杀猪宰羊开宴席。哎呀，不押韵真是难受啊！各位看官，这里是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话说，狄仁杰自从当了汉阳县令，心里一直想为本县的老人做点公益事业，眼瞅着快到九九重阳节了，他特意向女皇武则天申请了一笔经费，打算给老人们举办一次公益宴会。 乔妹啊，重阳宴会，你那个敌敌畏酒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这宴会可是专为老人办的，食品卫生一定要过关哦。 哎呀，放心吧，所有的食材都是我亲自进货、亲自验收的，保证不会有问题。 哎，我听说咱们临县那个可是闹非洲猪瘟呢，你进猪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 哦，那个非洲猪瘟的事儿我也听说了，所以呀，这回宴会用的猪肉，我是特意绕过临县，从广东买的岭南香猪肉。他们的小香猪从小喝牛奶、泡温泉，为了让小猪肉质鲜嫩，他们每天还要给小猪听音乐、做按摩呢。 妈呀，这伺候的比人还舒服呢。哎，那这么金贵的猪得多少钱一头啊？ 哎，也不算太贵吧，50两一头，我这一气儿买了4头。 啥？50两？我一个月累得跟孙子似的，大人才给我开5两啊，你一头猪就50两，这是猪进人退啊。不行，大人，我堂堂一大活人，我价钱怎么也得赶上一头猪，你必须给我加薪。 不是这个乔妹啊，4头猪你就造了200两银子，你这个败家老大个美女呢？ 我跑到广东去买无公害的小香猪，还不是为了办好这次宴会，让咱们县的老人吃出健康。你和二货房居然说我败家， 你们简直太可恶了，先吃我一掌。 乔妹，你这个暴脾气怎么一言不合就开打呀？啊，我们不就是给你提了点意见吗？啊，哎呀，等，快住手！ 齐云杰，要不是看在你还得主持宴会的份上，我先把你打成偏瘫。二娃，算你跑得快，下回你再跟迪迪一块挤兑我，我连你一块揍。 哎呀，乔妹，我说正经的啊。宴会的大厨请好了没有啊？啊！ 哎呀，你们放心吧，这回的主厨啊，我请的是江南名厨王玉山。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御厨，女皇陛下最爱吃他做的抓炒里脊。 哦。 还有啊，这个王玉山听说咱们这次宴会是给老人过重阳节举行的公益活动，他连劳务费他都没要。 啊？ 嗯。 哦，这么棒的御厨还不要劳务费啊？ 啊。 小乔，你太能干了。 大厨的劳务费全免，我就把钱啊都全用在采购食材上了。这回的食材全部是绿色环保的无公害食品，虽然贵了点，但是为了给老人们过节也值了。 乔妹，干得漂亮。 哎，弟弟，咱们的宴会应该有个名字才好啊。哎，你想个名字吧。 嗯，既然咱们打算在重阳当天请1000位老人吃饭，我看这个宴会的名字就叫做千叟宴吧。 好，千叟宴，好名字，我这就也请柬的了。 这边狄仁杰他们为千叟宴忙得不亦乐乎，在城西一家养生馆里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正带着一群老人热火朝天地做着健身操。 左三圈右三圈，脖子动动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 做运动啊，做运动，一起做运动。 跺跺脚呀，咬咬牙呀，勤做健康操。再来一杯养生水呀，幸福赛神仙。 赛神仙呐，赛神仙，幸福赛神仙。 亲爱的叔叔阿姨，欢迎大家光临我们长寿龟养生馆。这几天大家品尝了我们的万年龟牌养生水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啊，谁说说？ 哎呦，闺女，我先说。哎，我老伴儿啊，走得早，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。之前呢，我一个人闷在家里，哪懂啥养生保健呢？自从来了咱这会馆，天天跟着你做保健操，喝养生水，我觉得我这身子骨啊比原来轻松多了。闺女啊，你这养生馆可千万不能关门呐，要不我这孤老头子又没人搭理了。 是啊，我也觉得在会馆做做操，喝点养生水，身体比以前强多了。 是， 感谢各位叔叔阿姨对我们养生馆的厚爱。为了答谢大家，我们决定在重阳节举行文艺演出。叔叔阿姨们不但能在我们会馆看到精彩的节目，还能以8折的优惠价格买到我们的万年龟养生水。除此以外，每个人还能得到一枚幸运鸡蛋，机会难得，大家千万别错过呀。 哎呀，闺女啊，放心吧，重阳节我们保证来。 养生馆里的这一幕啊，刚好被途经此处的一个女孩给看了个正着。赛西施对待老人的亲热劲儿，不禁让女孩皱起了眉头。重阳节当天，迪迪为酒楼张灯结彩，狄仁杰为老人们精心策划的千叟宴如期举行。可是前来赴宴的老人却寥寥无几。看着冷冷清清的宴会现场，狄仁杰很是郁闷。 乔妹啊， 啊， 我让你寄1000份请柬，你都寄完了没有啊？ 我按照咱们县户籍花名册上的地址寄的，保证没问题。 你看看这，这也就来了2-30个人啊，那我们准备这宴席不都白浪费了吗？ 哎呀， 这好心请人家吃饭，人家还不来。哎，老头老太太真难伺候啊。 哎，方啊，先别抱怨啊，老人们不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啊，咱们得查一查。 不用查了，我知道他们不来的原因。 哎，大乔，哎，你知道原因你快说一说。 老人们不来赴宴是因为他们都去赛西施养生馆了。 赛西施这是谁啊？那个养生馆又是个什么东东啊？ 赛西施原来在咱们汉阳城西开了一家金盆洗脚城，几年前因为违规经营被查封了。 哦，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赛西施的金盆洗脚城原来专做皮肉生意，当年是我和大乔带人查封的。 哦，看来这个赛西施不是什么好人呐、 啊。可不是嘛，赛西施靠洗脚城的皮肉生意起家，挣了不少昧心钱，眼下他把洗脚城改成养生馆，又开始坑老头老太太了。那天我从他家门口路过，亲耳听见他说要在重阳节给老人们举行文艺演出，陪老人们过节。 哎，他突然良心发现了？ 什么呀，他是借着文艺演出的机会推销他的万年龟牌养生水。你们知道吗，就这么一小瓶水他居然卖100两银子。可怜那些老人被他的花言巧语洗了脑，还真愿意掏钱买。 哎呀，我看那些老头老太太平时挺抠的呀，那怎么一碰上赛西施突然这么大方了？ 那些老人多数是子女在外地打工的工巢老人，他们很孤独，特别渴望有人陪伴。赛西施就是摸准了老人的心理，凭着他的一张巧嘴把老人们唬得团团转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大乔，谢谢你提供了这么重要的线索。 嗯， 你赶快给方和小乔化化妆，把他们俩打扮成刚毕业的学生。 妹夫，你这又是要干嘛呀？ 我打算呀、啊，让方和小乔扮成刚毕业的学生混到赛西施的身边，拿到赛西施坑害老人的证据，揭穿他的骗局。 狄仁杰他们如何商量对策咱们暂且不提，且说万年龟养生馆里有位美人儿，此时正在对月抒怀，顾影自怜。 生来花容月貌，长就冰肌玉肤，一张巧嘴儿闯天下，专坑老头老太。这不，我把洗脚城改成了养生馆儿，天天带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唱唱歌做做操，他们就乖乖掏钱买我的养生水。哎，您要问我的养生水到底是什么水，这我可不能说，这是秘密。 赛西施一边对着镜子臭美，一边开心地数着钱箱里的元宝。这数着数着啊，哎，居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等他醒来时，发现天已大亮了。仆人小四儿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。 哎，赛老板，赛老板，门口来了俩应聘的。 那怎么，前天刚发的招聘广告今天就有人来了，还真快呀，让他们进来吧。 功夫不大，小四儿带着乔装改扮的元芳和小乔走了进来。 你们俩怎么称呼呀？ 我叫李小黑，没念过几年书，不过我有一身力气，想在您这儿混口饭吃。 黑小子，看你是个实诚孩子，你就留下吧。那小丫头你叫什么呀？ 啊，我叫孙小蝶。老板，咱这儿不是专门接待老人的养生会馆吗？我呀对待老人最有耐心啦，我还学过按摩呢。老板，你也把我留下吧。 哟，小丫头嘴还挺甜的，跟我赛西施是一路的啊。你也留下吧。你们俩呀，在我店里主要的工作就是向老人们推销养生水，每瓶养生水100两银子，卖出一瓶呢，你们就能得到10两银子的提成。怎么样，我这待遇够优厚的吧？ 啊，老板，咱的养生水咋卖这么贵呢？ 你懂什么，这万年龟牌养生水富含多种营养，你们听说过那个维生素吧？我这养生水里从维生素 A 到维生素 Z 全都齐了，老人喝了能延年益寿 啊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俩别啰嗦了啊，快跟我去拜访一下客户。 元芳和小乔跟着赛西施来到了一户姓菊的老人家中。 哎呦，干爷爷，我给您呐买了点橘子，特别甜，我给您剥一个尝尝。 哎呦，闺女，哎呦，你还别说，闺女，你买的这个橘子还真甜。哎，闺女，这俩孩子是谁呀？ 他们呀，哎，是我招的新员工。这男孩呢叫李小黑，这丫头叫孙小蝶。以后呀，就由他们俩人专门为您服务。哎，那你们俩犯什么愣啊？ 哎， 快快叫爷爷，叫叫呀，这孩子。 爷爷， 爷爷。 小蝶呀，你不是学过按摩吗？快来给你干爷爷揉揉腿。小黑也别愣着啊，干爷爷家的下水道堵了，你去帮着通一通。 啊，通下水道？你不是让我那个？ 让你干嘛就干嘛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 得嘞，我去。 元芳给菊爷爷通完下水道啊，这小乔的腿也揉得差不多了。这菊爷爷被伺候的舒舒服服，哎，心甘情愿的掏出200两银子买了2瓶养生水。回养生馆的路上，赛西施得意洋洋的跟元芳、小乔聊着天。 小黑、小蝶，你们跟我第一次见客户有什么感受呀？ 哦，别的我也没啥感觉，就是他们家那下水道啊，可真够味的，我闻了第一口差点把前天吃的豆腐脑都给吐出来了。 你这个傻小子，这些老人可都是咱们的大钱包，下回你要再觉得恶心，你就想自己是挖金矿了。 哦，挖金矿？ 可不是嘛，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可趁钱了，咱们给他们服务就是从他们身上挖金子呢。这个菊爷爷啊，以后就交给你们俩了啊。 哦， 嘴儿一定要甜，只要菊爷爷肯掏钱买咱的水，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。 好的，就是把他当祖宗供着呗。 哎，这就对喽。 当天夜里，元芳和小乔悄悄地溜到了养生馆的库房门口，发现赛西施啊正指挥着小四儿正往那空瓶子里灌自来水呢。 哇，感情这个赛西施吹的神乎其神的养生水就是普通自来水啊，这个骗人精，看我今天把他打个半死。 呀，激动个啥呀，大人派咱俩来干啥来了？找证据？你可不能一时冲动打草惊蛇呀。这样的啊，一会儿等赛西施灌完了，咱俩把那个水还有那摞没贴完的商标一块偷出来交给大人。 听你的。 不大功夫，赛西施指挥小四儿灌完了水，锁好库房回屋睡觉去了。元芳和小乔用万能钥匙顺利地偷出一瓶养生水和一摞没贴完的商标。第二天，赛西施正在养生馆里对着一群老人口吐莲花，狄仁杰突然带着一群官差破门而入。 赛西施，你用假养生水诈骗老人的钱财，简直禽兽不如。 哎呀，狄大人，你说我的养生水是假的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 这一瓶就是从你库房里面取出来的养生水，它就是证据。还有这一摞你没有贴完的商标也是证据。 对，我说那叔叔大爷们啊，那个老叔老婶们啊，你们都别再信那个赛西施鬼话了啊，他是什么破养生水，就是普通自来水。昨儿我亲眼看见的，他把一大桶自来水分装在养生水那小瓶里的。 嗯，是的，赛西施还说你们这些老人就是他的大钱包大金矿，他花那么多的时间陪你们聊天唱歌，其实啊就是为了从你们身上挖金子的。 哎呀妈呀，赛西施，原来你心肠这么坏。 哎，就是啊，李大人啊，这个坏女人坑我们坑那么惨，一定不能轻饶她。 好，大家放心， 饶了他。 赛西施坑害老人，本官对他绝不会轻饶的。 正当大家痛骂赛西施的时候，小四儿突然急匆匆地冲了进来。 老板，刚刚你老乡捎信儿说呀，你娘在你们老家呀也参加了一个养生会所，他一口气买了20箱万年龟养生水，把你寄给他的养老钱他全都败光了。 哎呀，我娘这个老糊涂啊，太让人给蒙了，那养生水是假的呀。啊，狄大人啊，求你放我回去吧，我要去找那个坑我娘的骗子拼命呀。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藏灵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程苑、刘蕊、刘超、程心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赛西施原来在咱们汉阳城西开了一盆， 开了一盆， 这个开玩笑吗？啊！ 赛西施原来在咱们汉阳城西开了一， 允许你乐五回，这是第二回。第三回 还没开你看你还在哭这不带劲儿。 赛西施原来在咱们汉阳城西， 你看你看你看你们给我再 演了，真讨厌。 赛西施原来在咱们汉阳 真讨厌，你们以后呀就由他们俩人专门为您服务。 哎，大孙子 没到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快叫爷爷，叫叫呀！这孩子， 爷爷， 爷们儿， 什么玩意儿？小曾，你大八辈儿的都叫爷爷了。 什么叫大八辈儿啊？来，你往后坐一点。 爷，大爷，来，爷。 好好叫声爷爷怎么了？ 叫声爷爷怎么了？ 怎么那种进不了角色呢？ 叫声爷爷怎么了？ 认生命，给孩子认生。 创造角色，快点！ 爷爷。 红脸的黄脸，消毒的酸，火鸡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完成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。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哎呀，洪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。 人杰哥， 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。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 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！ 哎呦呦呦呦，快快快，不能做这个。 黄连消毒的酸，火鸡红肠炒米饭、啊、 怎么样？ 锅里搅一搅， 我不吃解药， 没用得着。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你想啊，想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。为你下厨房啊！ 哎，我说，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这个老辛苦卖的东西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